话里话外，心直口快，立心不在，有谁在？于浩啊，今天于浩替班读报，互动方式不变，短信发送到10628821828啊，咱们走着给您读报。先来看一条，这个不是报纸上消息，看看这短信平台啊。我刚一坐在主播台上一打开后，不少朋友问啊，立新老师，立新小兄弟，你好了没有啊？新迷粉丝们，我们还是很关心你啊，肚子还难受不啦？不行，再看一看中医。今天也有听众打来电话啊，询问这个立新的病情，估计应该差不多，没有重大情况，明天应该能给您继续读报啊。咱们闲话不多说，这就不老少了，赶紧看各大媒体头条，人民网、新华网等等都是大标题，什么呢？习近平总书记如约到延边。四个月之前，那是今年的3月9号啊，习近平在参加12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吉林代表团审议的时候，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州长叫李景浩代表邀请到总书记，说您呢有空呢到延边去看看。习近平说了，我一直想去延边看一看呢，下次到吉林呢一定去。昨天呢，就真的履约去了一趟延边。在这儿呢，我跟大伙儿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延边州。延边州呢，是我们国家唯一的朝鲜族自治州和最大的朝鲜族聚居地区，人口215万，朝鲜族占到36.4%。这里啊，地处中俄朝三国的交界，是东北振兴、图们江开发等国家战略的叠加区。延边呢，环境优良，资源优质，森林覆盖率达到80.8%。长白山区那是我们国家重要的木材和中药材基地。人参呢，延边的黄牛啊，食用菌、大米等等特色的农产品也是驰名了中外。有那么一首歌叫《红太阳照边疆》，曾经唱红了大江南北。歌曲反映的正是延边人民的精神风貌和风土人情。咱们来听听这首歌啊。 红太阳照边疆，青山绿水天下光。长白山下果树成行，台湾江畔稻花香。平开高山当一线宝藏，蓝河竹坝引水上山岗。中岛中岛中岛中岛中岛中岛中岛中岛中岛中岛中岛中岛中岛中岛中岛中岛胜利向前方。红太阳照边疆， 青山绿水披霞光。 长白山下果树成行， 好像这首歌我也听过啊，你别看我年岁小的，我听过。那么于浩替班读报呢，进行时刚刚说的呀是习总书记到延边，这算是行。那么下面呢来说说住，住房的住。人民日报说的是多项重磅政策齐发力，上半年中国楼市企稳回暖。这个今年上半年呢，我们看股市，好家伙，大起大落，让不少人那个小心脏或者砰砰的。资本市场受到的关注很多，那么就在这段时间呢，中国楼市也正悄无声息的告别了低迷，稳步回暖。那么这是楼市告别了黄金时代之后，再次迎来复苏。那就说回暖复苏，说白了就是买房的人多了呗，房子价钱又涨了呗。为了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我们国家呢启动了一系列的房产新政啊，其中包括央行的4次降息、3次降准、公积金门槛放松啊，这个不动产登记以及放开二手房首付和降低营业税等等这样的政策。在北上广深等等一线城市当中啊，上半年成交面积同比增长了48%，深圳还出现局部楼市暴涨的现象。以此得出的结论就是，上半年房地产成交量明显复苏，一二线城市全面上涨。对于有急切刚需的朋友来说，调控到位，那应该是利好消息，没错。 数据显示了今年北京十万家的这个顶级豪宅成交爆发呀，整体签约套数达到了创造历史记录的142套。对于下半年的楼市走向，好些位专家预期都挺乐观，认为下半年呢将会继续的回暖态势，但是房价分化的态势也将会持续。买房就能挣钱的这个时代啊早过去了，这不假，未来这楼市的发展，城市与城市会不断的分化，房企和房企也会分化，优质的城市有优质的房企产品，这才是楼市消费的一个关键。那么说了住，还是说回来再说行，这个行呢是旅行的行。那暑假期间学生们结伴出行，一家子出去各地玩的，正是旅游的旺季。人民网呢就公布了最新一批国家5A 级旅游景区的名单，这上面呢还附上了各景区的票价，您要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呢，上网这么一搜就行了，心里头也有个谱，外出啊就不会被忽悠。 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话里话外，于浩正在替班读报当中啊，收住全国到处走的脚步。咱们说回北京，怎一个班子了得？人民日报设一问说，京津冀协同发展，谁将会搬出北京城？说的是呢，咱们北京治理城市病，必须啊得疏解非首都功能。然而，究竟搬哪些？怎么搬？搬哪儿去？这成了一个问题。话说呢，咱北京具有3000多年的建筑史，860多年的建都史，那就是一个昭和聚的历史过程。随着聚的功能越来越多，人口那也相应的越来越多，北京也由此患上了城市病。为了解决这个城市病的北京，把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作为先导和突破口。去年2014年的时候，北京市就明确了全国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技创新中心的这个战略定位。凡是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功能，比如说一般性的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和区域性批发市场部分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功能，以及部分行政性事业性的服务机构等4个领域，都被划到了非首都功能里头。那么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北京一些制造业企业和部分的批发市场都已经启动向京冀两地搬迁转移。目前呢，北京所做的控增量、疏存量等等这样的工作呢，既可以提升这个资源环境承载力促进与周边地区共同发展，同时呢也为解决交通拥堵、大气污染等突出问题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您比如说吧，在大气治理这方面，2015年城六区将会基本取消这个燃煤锅炉房，2016年呢全面建成4大燃气热点中心，新增清洁供热能力将近1亿平方米。2017年，那么燃煤的总量将会控制到1000万吨以内，全市的 PM2.5 年均浓度比2012年要下降25%左右。那么在交通出行方面呢，到了2017年，高速公路断头路得全都消除，到2020年，公交专用道超过500公里，市郊铁路超过800公里，城市轨道交通将近1000公里，步行绿道高速公路超过1200公里，京津冀城际铁路将超过1300公里，市民出行会更加的便捷，选择性也会更加的多样。好了，说了搬，我们再来说一说食，食物的食就吃啊。北京青年报也设了这么一问，问住郊虾横行10年，为什么就管不住？说的呢是浙江温州有这么一位郑女士，在当地的农贸市场呢买了3只大虾，大虾这个挺大，不是那3小虾，不是那个。回家之后发现大虾体内竟然被注射了不明的胶状物。在当地市场监管局介入调查之后，当时的水产摊贩呢就退还了郑女士100块钱的购虾款。根据水产老板说了，一些冰冻的这个大虾呀，因为在解冻之后呢，虾会显得有些干瘪，那分量也会减轻，所以呢有些人会在虾头虾身里边注射明胶增加重量，也可以让这个冰虾呀卖相更好，所以注胶虾很多地方都有。注胶虾是不是对人身体有害？ 啊，还不得而知。那注胶虾是否有毒，目前而言来说呀，还只能等等再说，没查明白。天津的食品安全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就证实了，这个注胶虾确实早就有，早已存在。2005年，他们就曾经啊进行过打击行动，也就是说，从2005年到2015年，10年的时间可就过去了。霸道的注胶虾一直都存在着。最关键的是，至少10年时间过去了，注胶虾是不是有毒这样的问题，相关方面似乎一直都没搞明白。首先来说，注胶虾是不是有毒？按照专业人士的说法，目前呢，这个胶的种类挺多，有硅胶类的，就琼脂类的，明胶类的，还分工业用的、食用用的啊。注胶虾如果要是添加工业用胶，就可能含有重金属和致癌物。而简单考虑，就是你不管是以2005年还是以现如今的技术发展程度来看，你注胶虾添加的甭管哪种胶啊，检测它是不是有毒，分分钟就能完事吧。啊，就是这样一个并不复杂的问题，相关方面缘何一直选择逃避和隐瞒呢？其次，我们再来说一说注胶虾管不住的问题。比如就发生在温州这件事来说，当事摊贩说这件事不是自己干的，他卖这些大虾啊是从苍南批发而来。现如今当地的执法人员已经把这个摊贩带走调查，只要说是深挖严查，那么注胶虾源头以及流通的链条就没有理由不查个水落石出啊。按照这样的思路，发现一起严查一起，严惩一起，像注胶虾这一并不复杂的食品安全问题，也会都10年还管不住吗？专家认为，这个事件就暴露了我国食品监管的机制之困，什么多头管理，职责分工不太明晰，导致出现监管的盲区。如今看来，这样的论断依然成立，监管盲区也还是存在的。那每一次出现食品安全问题，都让专家站出来教给大家啊，一闻二摸三看吗？那把所有的监管责任都摊给买什么东西都要自学成才并且自担风险的公众，这显然不是个事儿吧。而且来说呢，即便就温州这次发现的注胶虾最后被检测出来对人没害，但是谁能保证下一次在别的地方再出现这个注胶虾的时候，它能同样无害吗？食品安全从来都没有过小事啊！注胶虾再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甭管是温州还是其他地方，要管你就得管彻底，不能每一次都高高抬起轻轻放下，因为啊，严查严管零容忍，才能够倒逼食品安全零风险，才能够避免按下了葫芦又浮起了漂。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毒报啊！ 必须有啊！ 话里话外，于浩替班读报。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说医，医生的医，医院的医。人民日报关注的是暴力让医生很受伤，说的是什么的事呢？四川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心内科医师张震，从医7、8年了，没被打过，没被砍过，却离医疗暴力近在咫尺。他说呀，科里边有这么一位性格温柔的女医生，对病人的服务态度呢超好。以前呢天天是笑容满面，现在被纠缠的都快崩溃了。这女医生呢收了一个装起搏器的病人，手术挺顺利啊，恢复也挺好。但是病人说呀，装了起搏器之后出现各种各样不舒服，反复的检查也没看出哪些异常。这病人每天准时准点来科室报道来。找女医生讨说法，并且威胁在她头上要开个洞。女医生一看这哪行，吓得哭了，上班也是神不守舍，生怕病人过来找她麻烦。可是特意的安排女医生，你去休息2天，休休假啊，出去玩一玩，换换精神，还配了高压电棒以备不测。过了不久，张震接到了一个恐吓电话，说他呀得罪了人，有人要打掉他一条腿。随后好些医生都接到了类似电话，有人被吓得是惶惶不可终日，简直成为了惊弓之鸟。张震说，在有些病人看来，到你这儿瞧了病了，做了手术了，就像买了车一样，你要终身保修，而且来说还得是免费的。张医生和他同事遇到这样的事儿，在目前医院里头啊很具有普遍性。 最近发布的中国医师职业状况白皮书里边就显示啊，医疗暴力包括语言暴力和行为暴力。2014年，59.79%的医务人员都受到过语言暴力，13.07%的受到过身体上的伤害，仅有27.14%的没有遇到过暴力事件。根据医师协会调查的统计来看，医师受到伤害事件逐年在增高。医师普遍感到啊，职业当中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得不到保障，治好了医生是白衣天使，稍微的有那么一点意外情况，医生就成为了发泄的对象。调研的数据表明啊，发生伤医事件的时候，院方采取不顾是非、息事宁人和无任何表示的占到了41.86%。78.87%的医务人员认为医院应该为医生提供人身安全保护，70.86%的医务人员认为医院应该为医生提供相关法律支持，50.90%的医务人员认为啊，医院应该为医生支付相关的医疗费用。律师说了，说医疗机构作为医师职业的场所，于理于法都有保护医师的义务。如果说发生了伤医事件，那么医疗机构应当理直气壮的为医师啊维权，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医师的合法权益。医疗机构对医师职业过程中的安全保障有着直接的法定义务，希望医院管理者加强这个平安医院建设，减少伤医事件的发生，也力争啊为这个医生创造更好的职业环境啊，也为这个患者创造更有序的就医环境。这是真事。那么医患关系是不是就是没办法解决了呢？要说起来，这个医患关系并不是无解的一个方程式，是吧？深化医改那是根本出路啊。你比方说在很多的大医院，患者由于排队等候时间推长了，情绪就容易焦躁，恨不得有病马上医好，总认为医生做的不到位，不理解医生的付出，甚至对医生恶语相加，是拳脚相向。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实施分级诊疗，把患者呢留在基层，尽快结束大医院的战时状态，为解决医患矛盾提供制度化的出路吧。 那后来呢？ 别着急呀，继续听啊。 呦呵，还有捧我的呢啊，4038，嚯，于浩又来提班了，为人民服务啊，读报节目又有新的版本了，非常的有欣赏力，好，谢谢您。说过了医生的医，我们再来说说衣服的衣。试衣间这仨字这两天嚯太火了，是吧？一切都源于那段不雅的视频。人民网的评论是这么说的，制作传播不雅视频的都是哪些人，当事人是谁，为什么他要传播。随着公安部门的介入，这些疑问或许啊并不难一一厘清。与此同时啊，还应该追问这个不雅的视频为什么能够快速的散播，它得以扩散的平台主要是微信和微博呗啊，有朋友用刷屏的形式，可见这个不雅视频已经形成了病毒式传播了。微博微信的管理者有意无意的就扮演了不庄重的角色。互联网我们说呢不是法外之地，所有网友都有责任遵纪守法，恪守七条底线。七条底线呢包括法律法规底线、道德风尚底线等等。不雅的视频在网上掀起了风浪，已经明显的违背这些底线，对不对啊？传播不雅视频的人应该被依法处理，而相关的互联网企业在这中间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正所谓防范不雅视频扩散，把关者那是责无旁贷。这是人民日报的一些啊评论，是吧？这个中国青年报的评论是这么说的，他说尽管这个不雅视频已经在网络上被删除了啊，但是呢在不少微博的回复下面，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跪求种子啊、拿好不谢呀、请叫我胡雷锋等等类似的网友回复。除此之外，各种技术点和分析文章都将视频当中的人物截图当作素材来展示自个儿的智慧，更有不少商家居然以此为商机，在此事件基础之上进行恶意的营销和炒作，甚至啊把这个视频截图当 logo 来谋取商业利益。在全民的娱乐狂欢当中，个人权利显得那么样的渺小和微弱。 人们在单独讨论隐私权等公民权利的时候说的冠冕堂皇有理有据，可是一旦某个事件满足了人们的窥私欲或者说娱乐心理，曾经那种对权力敬畏的心理就会在人性弱点的作祟之下被消除殆尽。可以预见有一点什么呢？在公民权利得不到切实保护，网络发言毫无成本的前提之下，试衣间的这种不雅视频也绝对不会是一个终点。走出试衣间，咱们来看一看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什么。说的是北京有一群专门在天安门升旗仪式期间给游客出租小板凳的小贩，哎，游客花50块钱租个凳子啊，站在上面能够清楚的看到升旗的全程。这种廉价而且来说不安全的旧凳子供不应求啊，有小贩每天收入超过700元，我的天爷！京华时报这么评论这件事，说如果这个天安门广场是游客感知北京形象的窗口，那么天价凳子就是这个窗口的一个大的污点。以污点形容小贩在天安门广场高价出租凳子的现象，第一个原因就是让游客花50元租一个凳子看几分钟升旗，确实可能给初到北京外地游客留下不好印象，对吧？什么呀，你就50块钱，多少钱一张票，你这是。诚然，那些去了广场出租凳子的小贩大都来自社会底层，他们或许呀是没有其他的谋生技能才出此歪招，但是天安门广场毕竟它不是一般的景点，对吧？必须保证有序才能确保安全，纵容那些小贩扮成拾荒者去广场赚钱，很容易留下安全隐患。有这么一种方案，或许啊值得我们大家伙去考虑，那就是主动改善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环境。你比方说组织一批协管员或志愿者为观看升旗仪式游客免费提供一部分观旗凳，好不好呢？啊，这个管理部门主动的急游客之所急，既能以正规军替代在人潮中高价出租旧凳子的小贩，又能让游客更好的感受到北京的公共服务水平，可谓是双赢啊。希望吧，有关部门正规正视这个天价凳子的问题，开动脑筋寻找应对之策，甚至啊通过政务微博、微信等等这些平台向社会广开言路，公开的征集建议，集思广益，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这才是正道。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读报啊， 必须有啊。 3078，您主持节目挺好，真安静。我们老人爱听，真安静。说我声小吗？6534朋友啊，对这个新闻也发表相关的这个表态啊，我这个部分同意您的意见，是吧？回家卖红薯这个事儿说得过。接下来就是讲故事时间。妈妈和太太同时落水，你会先救谁？这太烦人了，这个问题你知道吗？不少男性都曾经被另一半问过这个问题：我和你妈掉水里，你救谁呀？来自参考消息的报道说的是，苏州市一对婆媳在住宅屋啊院河边吵架，吵着吵着儿媳妇扑通一声跳河了。婆婆一看，好啊，我也来吧，紧接着也跳下去了。嚯，母亲和太太都跳河了，儿子立即下河救啊，救出了母亲，妻子呢则由一名路过的男子救上了岸。婆媳两个人获救之后都没有大碍。事后这个儿子说了，因为我娘这年纪挺大了，所以先救的我妈。但有网友啊揶揄这儿子，回去以后啊怕是好过不了啊，说不定晚上你换他得跳河了。不过呢，大部分网友都赞成先救妈。有网友说了，其实很多女性朋友啊不必问这个问题，为难自己男朋友老公，女朋友老婆可以换，一辈子就那么一个亲妈。 那后来呢？ 别着急呀，继续听啊。 哎呀，咱们来看一看，讲一个老李的事儿，老李的故事。这个老李呢，家住北京丰台区，40多岁，特别的注重锻炼。有一次在河边散步，无意中捡到了一个黑色的圆球状的物体，掂掂重量，铅球差不多，挺沉啊。拿回当铅球使，用来锻炼身体。一个偶然的机会，邻居来串门，就发现了他的这个宝贝疙瘩。李先生还兴致勃勃，你看，哎，你看这怎么样？我天天拿这个，我练那个。哎，一看就挺眼熟，我小时候看过那地雷战吧，电视里头有，跟这挺像。这别是地雷吧？我说， 邻居这么一说，把李先生吓了一跳，俩人立马报警。经过警方一鉴定，嚯，被李先生拿来当宝贝锻炼身体的铅球就是一个真地雷呀！哎呦我天哪！李先生一听之后怕呀，不禁感叹自己真是命大。在这儿呢，民警也提醒市民啊，这个废旧炮弹等等危险物品有时候很难识别，发现不明物体不要直接捡回家，更不要自行处置，一旦发生危险将出现不可逆转的伤害。 第一支伞，气氛不算融洽，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你爱着他，也许也带着恨吧。 说你说刚说完一个扔炸弹，不是这在捡一地雷事儿，怎么放雨一直下？外头雨真的一直在下。今天有这个暴雨红色预警，各位出行的时候千万注意啊！6086的朋友，532的朋友，感谢您的支持。好了，这个于浩提班不能再这么一直读下去了，是吧？后边还有北京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今儿的读报就到这儿，于浩提班。另外呢，也替编辑左左跟大伙儿道声辛苦，顺祝周末愉快。 当初那么傻，还一直想要嫁给他，就是爱到深处才怨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那是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就是爱到深处才有他，碎了心也要放得下，难道忘了气氛不算融洽，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不可思议吧，梦在瞬间崩塌，为何当初那么傻，还一心想要嫁给他，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购时间，我是文科。那前段时间啊，五粮液是举办限时限量买一箱酒再送500块钱电话费的促销活动，瞬间呢就引爆了消费者的购买热情。但是呢，这场促销活动啊也引起了很多朋友的质疑。前几天呢，我们就接到一位姓王的朋友的电话，他说买酒就免费送500块钱的电话费，这也太划算了，自己呢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但是这个电话怎么都接不通，所以啊就怀疑这场活动是假的。那么针对王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呢，今天我们特别来连线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春夏秋冬酒的运营总监陈总，让他来证实一下。陈总你好。 啊你好。 哎陈总，你们前几天的这个活动啊，买一箱酒。